捉迷藏拖了十多分钟的比赛，只要是星星的主场，大概星星粉们还会把这当有趣儿。但问题，这是蓝雨主场，看着只有两人已经不可能逆袭了，却还要没风度的在这儿拖拖拉拉，早就各种嘘声了。结果就在刚刚，叶修在频道里表示这全是为季后赛做练习时，嘘声还真的中断了一下。那一瞬间，大家居然都认可了这个说法。但是很快，在黄少天连串的消息中，大家醒悟过来，这根本就是胡扯的借口吧。顿时嘘声更大了。那么为什么要这么拖延？说实话，就连星星的选手们都不是太清楚。就算是积累比赛这样的理由，可是眼下这种已经根本不算是正常比赛节奏的情况，又能积累出个什么经验呢？真正的原因只有叶修清楚。如果只是他自己的话，他这会儿大概已经直接GG了。但是他旁边还有个莫凡，就在只剩两人，叶修都已经准备放弃的时候，莫凡的毁人不倦却走上了逃亡跑路的节奏。 这家伙， 叶修有些诧异，随后也连忙跟了上去。莫凡接触职业比赛也有些日子了，不至于不懂眼下的情形，也不至于判断不出二打五实在是没什么胜算，但是他没有放弃，暂避对手风头，一副伺机反击的模样，让叶修也实在无法去打消他这种积极性，只好陪着他一道逃亡了有十多分钟。十多分钟两人只是逃，根本没有得到诸如落单目标一类的机会。但是莫凡很耐心，很坚韧，叶修呢，他本就是个不轻易放弃的人，只是不至于像莫凡这么牛角尖，但既然陪着这家伙执拗起来了，他也就全力以赴，很卖力地逃亡着。直至此时， 大概就到这儿了。 叶修观察了一下地形后，在频道里对莫凡说着。莫凡的毁人不倦也转动了一下视角，没有表示异议。要说逃脱，他也是个专家，眼下遭受的围追虽然不如网游里人山人海那么大场面，但所受的压力却更大。职业水准毕竟非同小可，莫凡现在幸亏是进步了许多，否则就这职业战队的追杀，他肯定坚持不到这十多分钟。眼下终于被逼到无路可走的境地，没有退路，只能向前，这时候要跑只有强行突围这种选择。叶修仔细观察着地形，却看到毁人不倦的手动了动，忍刀似已有提到身前的打算。转过视角，从毁人不倦这边看去，就见蓝雨战队的守护天使灵魂雨者慢慢悠悠的就朝着二人走近了。毁人不倦已经作势要冲，团队频道里却跳起叶修一串字儿：“ 是诱饵。” 莫凡愣了愣，居然回了一串字儿。 那能怎么办？ 耗着，不理他们。 叶修回道。于是灵魂愚者越走越近，越走越近，终于走到不敢走了，还是没见那两人冒泡。徐景熙没办法了，只能频道里询问。半晌后，公共频道玉文州发布消息：“ 这就没意思了啊，都给你搭了台阶了，你就下来呗。” 原来这意思啊。我就说你不能这么看不起我们。 叶修回道。 就是。那你就出来呗。 宇文州回道。 不行，这么粗鄙的圈套都上当，太没面子了。 那怎么办？ 我判断出来你们埋伏的位置了，我们从这里强冲一下试试。 左边右边随便。 这消息刚刚跳上频道，巨木校的身影立即就出现在了索克萨尔的视野内。 哎呦，真巧， 来得好！ 黄少天叫着，夜雨生凡立即拔剑迎上。 现在聊天由你接管了啊！ 叶修笑，巨木校也毫不示弱地冲上。两个角色站在了一起，黄少天显然不是叶修分分钟就能摆脱的对手。宇文州已经操作索克萨尔开始助阵，蓝雨战队其他人也连忙包围上来。宇文州立即发现不对， 毁人不倦呢？ 他停下操作，频道里叫道。一道人影冲出，蓝雨的布阵本已封锁了这一区域，但因为军魔校突然跳出来强打，吸引注意，几人集中顿时露出了空档。莫凡的选位很精准，毁人不倦正是朝着空档冲去。蓝雨几位甚至还没回过神来，毁人不倦已跑出他们控制的区域。 看你往哪儿跑， 黄上天叫着，夜雨生凡狂砍。 谁说我要跑啊？ 叶修笑。 那你这是？ 宇文周不理解了。 声东击西啊， 叶修说。 他跑了有什么意义啊？再跑十分钟。 这蓝雨战队真的集体无语了。好说这是正式比赛呀，你们还真就玩上捉迷藏了。 去死吧！ 夜雨生凡的攻势更急了，郑轩和宋晓的角色也已经冲到，对君莫笑开始围杀。索克萨尔也重新念起了咒术，君莫笑的生命飞快下降着。谁知就在这时，索克萨尔的身后忽然人影一现，毁人不倦突然又这一端又绕了出来，抬手手里剑飞出，直击索克萨尔。宇文中早听了队友提示，连忙闪避，但毁人不倦跟着手里剑后，转眼就已杀至跟前，跳起朝着索克萨尔一刀劈下。叮，金属相撞的声音响起，夜雨生凡一记三段斩瞬间闪到了索克萨尔身前，架下了毁人不倦这一击。接下来的两段斩击顺势就将毁人不倦杀退，但是对军魔校的包围因为夜雨生凡这一抽身顿时有了缺口。一颗手雷丢下，军魔校湖光闪顺时劈到索克萨尔身前，未中转手就是冲锋，又朝夜雨生凡撞去。黄少天知道自己这关若是再被冲过，这家伙可就又逃出去了。幻影无形剑，黄少天直接开了大招，夜雨生凡身前顿时由剑光交织成一道剑网，朝着军魔校身上照去。但是频道里却已经跳出队友发来的消息， 身后 夜雨生凡的身后只有刚刚被他一记三段斩就逼开的毁人不倦。 这么快就回来了？ 黄少天一惊，如此说来刚才那家伙可能并不是被他逼开，而是主动选择的退让，如此才有可能这么从容的瞬间就杀出个回马枪。背身副手术，莫凡爆发起来的手速和操作那可是极强，黄少天也是真没料到他能这么快回来。队友提示已是不及，幻影无形剑正面攻击再强悍，身后也是满满的破绽。毁人不倦这一贴上直接就断了他的大招，跟着却也不把技能用尽，居然再次主动抽身就退。可黄少天一点也没感到庆幸，毁人不倦是退了，但君莫笑的冲锋恰到好处地杀到了他面前。砰，夜雨生凡被撞到了一旁，毁人不倦这边早已经一个烟雨丢下，一团紫烟弥漫，君莫笑接着移动瞬间就已经钻了进去。宇文州的索克萨尔恰好的一个技能此时只能是碰运气般的丢了进去，结果一点收获也没有。等蓝雨再穿过紫烟，星系那两位早跑远了。 有意思吗？有意思吗？ 砍是砍不到了，黄少天只能刷屏泄愤。 我觉得挺有意思啊， 叶修回答。 裁判，这样的家伙应该直接判输啊， 黄少天向裁判抱怨着。但这是正经联赛，不是全明星赛，现在的情况虽然很气人，但也没有任何犯规的行为，裁判也不能直接决定结果，只能无视黄少天。蓝雨的五位那叫一个郁闷呢，只能再次聚起组织追捕。又是近十分钟的折腾，君莫笑和毁人不倦被蓝雨追上，一番激战，这次蓝雨终于没有再错失机会，狠狠地将二人给击杀了。黄少天和郑轩甚至在比赛结束将退未退的那点时间里，对着君莫笑和毁人不倦两个角色的尸体一通鞭尸。这行为完全是羞辱对手，极不友好，这种行为引发一场口水战也毫不稀奇。但是此时看着这蓝雨两位选手的不冷静行为，所有观战的观众忽然都有一种油然而生的快感。 这两个家伙可是足足将这场早该结束的比赛拖长了23分钟。你要拖长了能干出点什么事儿也就罢了，但偏偏这两位完全没有，就是在那儿跑啊躲啊，直至无路可跑无处可躲，纯粹就是恶心人嘛。谁知赛后的记者招待会上，叶修却完全不这么看。 无意义的举动啊，当然不是，我们也一直在寻找机会啊，只是蓝宇今天做得太好了，整体性很强，让我们一直没有找到可乘之机，很遗憾我们最终输掉了比赛。唉， 叶修口气郁闷地说。记者们都呆了，妈蛋，你2-5最后输掉了比赛有什么可遗憾的呀？怎么你这口气听起来像是你们5-2的时候屡屡失误被人家二人给打败了呢？ 下次我们会继续努力。 郁闷完了，叶修还积极地表了下态。还要继续努力？说说而已，不是认真的吧？被那23分钟折腾的都快掀桌的记者们都很崩溃。